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十五集《司藤往事》。车子到站，王乾坤道长向严福瑞挥手作别，紧了紧包带，踏上了之前说的前往青城山交流学习的道路。严福瑞看着王乾坤远去的背影发呆，瓦房拉了拉他的衣服问： 师父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 严福瑞没急着回家，他带着瓦房先去了一趟超市，买了一把锃亮锃亮的菜刀。这世上有没有妖怪，严福瑞不知道，可是秋山道长对他有养育之恩，他不应该怀疑师父。这么狠毒的妖怪又是被秋山镇杀的，复活之后一定会来报仇。严福瑞攥紧了手里的刀，这司藤要是敢来就跟他拼了，要是不来，反正家里那把旧菜刀也该换了。这世上到底有没有妖怪呢？严福瑞觉得大概是没有吧，不过这话只能脑子里头想想，绝不能说出来，说出来了就是大大的对不起师父秋山道长。严福瑞记事的时候，秋山道长已经很老了，头发胡子灰白，佝偻着背，整天都在咳嗽，隔三差五的还要因为吹嘘自己收过妖怪，妖言惑众，被人拉出去在大太阳底下罚站，拿着扫帚去扫街，身子也越来越不好，成宿的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严福瑞那时候比瓦房还小，却被环境逼得老成，一边给秋山捶背一边说： 师父，你以后就不要再说你收过妖怪了吗？ 再后来，秋山有了入目的光景，哆哆嗦嗦行动不便，严福瑞连饭都没得吃，小小年纪上街讨饭，多数是要不着的。有一次饿狠了，抓了人家的馒头就跑，被撵上了一顿臭揍，哭得撕心裂肺回家，还把手里攥着的半拉馒头给了秋山。秋山胡子哆嗦着，红着眼圈叹气，末了让严福瑞帮他寄了封信出去。那之后等了大概十多天，来了个黄婆婆，别看年纪大，腿脚特灵便，精神也足。后来严福瑞回想，这位黄婆婆应该就是那种所谓练过的，她带了馍馍、咸菜，还有粮票、邮票，跟秋山道长聊了很久。严福瑞啃着馍馍在门口玩沙子，依稀听到黄婆婆叹气说： 哎呀，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，不过会慢慢好起来的，天师你养好身子骨，保不准再过两年国家还为你盖个天皇阁呢。 秋山道长呵呵笑了两声说： 老了不中用了。 可别这么说，将来再有妖怪祸害还得仰仗天师呢。 严福瑞记得秋山道长当时沉默了很久很久，末了说了句： 这世上啊，能成精变怪的妖怪本就寥寥无几，司藤之后也不会有什么成气候的了。 这是严福瑞这辈子第一次听到司藤的名字，那时候他小，只以为这是个人名，后来黄婆婆走的时候又跟秋山提了一次，或许是黄婆婆那时的面色太过凝重， 当时的场景严福瑞记忆极其深刻。那天下着小雨，乳白色的雾气罩满了整个山头，山道上还没铺青石板，走不了几步就泥泞不堪。黄婆婆心事重重，到山脚时忽然转身看着秋山说了一段话： 天师啊，按理说我不该怀疑，但你也知道司藤跟别的妖怪不同，当年他的尸骨始终烧不化，我一直心里不安，加上他临死前说的那八个字。 秋山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看黄婆婆，拄着拐杖的洁皮老手微微发颤。 他说他从无败绩，仕途如山，这么些年我多少次梦见他的脸，还有那种眼神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天使不觉得奇怪吗？那时候他明明必死无疑，明明已经败在天使的手上了，为什么还要说那种话呢？ 当时秋山道长回了什么，严福瑞完全没印象了，他只记得草丛里忽然蹦出一只蚂蚱，一跳一跳的，他急着去追，一直追到林子深处，自己揪着蚂蚱翅膀跑回来的时候，黄婆婆已经走得连背影都看不见了。一晃几十年，这段早年记忆早已忘得不知道哪里去了，直到那天晚上在崩塌的小庙废墟中捡起那本老旧的线装书，严福瑞借着月色迟疑翻开，几行字赫然映入了眼帘： 司藤，1910年惊变于西南。 平静的日子只过了三天，第四天头上，严福瑞被晨练者的嘈杂声吵醒。青城山号称天然大氧吧，晨练者一直挺多，但严福瑞的住处不是景区，平时极少有人经过，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人声鼎沸的情形。他缩在被窝里听了一会儿，发觉还有类似手机拍照的咔嚓声，纳闷之下终于还是睡眼惺忪地套上衣服出来，开门时眼前迷糊着。脚一抬就绊了个跟头，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，有人好心提醒： 哎，悠着点，这地上难走呢。 严福瑞彻底清醒了，他趴在地上，周围越发的热闹喜庆，只有他一个人紧张到冷汗涔涔。是藤，藤条，满地藤根藤茎，盘根错节如群蛇抽身，有些足有九股粗，有些又只有身须那么细，每一根都向外围延展，触及到树木就如同找到了攀附，一圈一圈盘绕而上，到树顶时长满白色藤花的茎条集体倒挂，真如高处挂下的参天花莲，又像是以地面为中心开出的巨大花冠，蔚为壮观，难怪这么多人驻足观望。严福瑞的心跳得厉害，再看那地上的藤条，忽然觉得每一根都似有生命一般如如而动，吓得严福瑞全身汗毛倒竖起来。他尖叫一声窜了开去，大家又是一阵哄笑，有几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已经捏着垂下的花茎讨论开了。 这应该是棕榈科单子叶，是藤吧？ 是像藤，对了，是白藤，但是白藤多产热带，不耐寒，没听说青城山有啊。 前两天长了没？这应该是新物种，加了化学肥料吧？你看看这长得，这得保护起来，一大景观呢。 更多人是对什么植物纲目一窍不通的，只是咔嚓咔嚓的拍照，比个剪刀手耶的造型，又转个角度自拍，不时感叹： 哇，好美啊，太漂亮了。 围观的人群接近中午才陆续散去。白藤抽长不比恐龙重生，虽然有好事者给林业局去了电话，但主管部门回了句会持续关注，之后就没了后续。严福瑞从恍惚间醒过神的时候，只剩了惊喜的瓦房在地上的藤索之间蹦来跳去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两根垂下的荆条末端打结，做了个简易的秋千，屁股压上去荡来荡去，欢乐无比。严福瑞回到房里，哆嗦着从枕头底下摸出了新买的那把菜刀，银白的刀身模糊地映出他煞白惊惧的脸。他心里想着，这铺天盖地的白藤到底是从什么地方长出来的。他走到藤根盘结最繁复的地方，哆哆嗦嗦地举起了刀。而另一边，秦放和司藤正在着急着赶路，此刻单志刚的电话过来了。秦放接起电话说了句： 喂，哎，你等一下，我找个安静的地方接。 好像没什么安静的地方。门一打开就是热闹的夜市小街，烤羊肉串的，卖麻辣烫的，兔头兔丁冒菜春卷，辛辣咸香，每一道味都无所不用其极。茶馆里嘟嘟嘟地翻着热茶蒸汽，棋牌室里哗啦啦的排阵对峙，摊头排队的三两句就拉起了龙门阵，哈哈哈的笑得好不惬意。古人说少不入川，老不出蜀，多少是有几分道理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